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步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92集，光绪帝。众人对请神有了重新的认识和了解，有了期待，背起资料来也就分外来劲。在院子里上课的好处这时就显露出来了，空旷不拥挤，有树隔音，距离左右农庄还有一段距离，不担心惊动邻居。钟于一哼着歌依依然走了过来，第一天的课就说了几句话。想想这会儿还带着学生奔波在路上的丁兰，简直让人留下同情的泪水。顾美人见冬至低头搜索资料，我又问道， 你想请谁？ 这里不是离十三陵近吗？说不定明朝皇帝们的阴神会比较好请，我们可以错开来，一人请一个。哎，我们才九个人，十三个皇帝怎么都够用了。 柳四听见他的话失笑道， 你以为是分苹果呀？还一人一个。皇陵有六丁六甲守护，比寻常阴神更难请。而且像刚才钟老师说的，有些阴神已经魂飞魄散或者转世，未必请得到。 那请谁才好呢？ 众人抓耳挠腮，翻查资料，说说笑笑，一天就这么过去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们起床洗漱吃饭，准时坐在院子里上课。终于依旧是那副慢吞吞爱搭不理的样子，不过他说的内容足以让所有人都聚精会神。 请神有两种方式，一种是请灵，一种是附灵。请灵就是将阴神请出来，并不让他附体。许多阴神因为灵气不足，所以才需要附在人身上，这是附灵，一般用于问世。如果能请到灵气充足的正神，还能在战斗中助你一臂之力。 请神的关键，一是八字，二是心诚，三是运气。八字偏阴才有请神的体质，换句话说，就像一个花瓶，能盛多少水，插多少花，那都是取决于它本身的高低大小。心诚则决定了能否与阴神沟通，如果心意不诚，非但有可能惹恼了阴神，说不定还会遭遇反噬。这就是俗话说的请神容易送神难。至于运气，譬如说阴神离此太远，或者听不见请神者的祷告，很有可能就会请神失败。根据钟于一的说法，这种情况很常见。他的母亲那边是孪生世家，他从小就看着母亲请神，经常情况下请来的可能是些孤魂野鬼，能请到正神的几率非常低，就连他自己也不例外。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，钟于一摆上香案香炉，一身长袍马褂，准备当着众人的面请神。 事不过三，今日我会尝试请三次正神，三次之后无论成败就换你们来。祷词和手印我已经交给你们了，等一会儿看我怎么操作。 众人都点点头，没敢说话，生怕打扰他。 先请危险关圣大帝。 危险关圣大帝即是关羽，这位经过历代加封已是鼎鼎大名的武圣，不仅在某些地方被人视为财神，甚至在香港地区的警署里还都会供奉关二爷以辟邪镇恶。钟于一将点燃的香火插入香炉，然后双手结印，闭目默念悼词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冬至不知是自己的错觉，还是注意力过于集中的缘故，他总感觉周围的空气仿佛一点点凝固。风却还在吹，只是由夏日的暑气变得微微阴冷起来。冬至注意到顾美人不由自主地缩了一下脖子，看来不是他一个人的错觉。忽然间 三根香火拦腰截断，似被无形之手一齐掐掉。有人沉不住气的轻轻啊了一声。钟于一睁开眼， 失败了。 大家有些失望，池半夏问， 还继续吗？ 继续。第二次我是请武穆越王。 这一位众人也很熟悉，越武穆越妃死后被追封为恶王，所以有些地方会称呼他为越王爷、越王爷爷等。但很遗憾，香也像上一次一样拦腰截断，又失败了。钟于一皱起眉头， 醒灵不行，只能复灵了。 即使大家嘴上不说，心里难免开始暗暗怀疑钟于一的能力。只有冬至见过他请张飞复灵的情景，那声音模样完全换了个人，连龙身都称呼他为桓侯。只见钟于一以拈香烧香恭敬拜礼，闭目念咒，一切一如刚才。少顷，他的身体忽然微微一震，慢慢睁开眼睛，二话不说就开始哭。众人都傻眼了，也有人意识到钟依依这次可能成功了，毕竟是复灵，肯定不如正神高贵威武。可这次请来的又会是什么人物？连话都不说就哭哭啼啼，总不会是孤魂野鬼吧？顾美人小心道：“ 请问您是哪位啊？” 钟于一抹着眼泪答非所问：“ 啊，想当年我瀛台遥望，怕能早日出去，可万万没想到，一出去竟已是百年身，痛哉，痛哉！” 声音完全变了，变得更加年轻，也比钟依依清亮一些，却带着浓浓的忧郁。这还是个爱拽文的阴神。众人面面相觑，哭笑不得。谢青宁问：“ 您到底是哪位？能否报上生前姓名？” 钟于一啊，不是附在钟于一身上的阴神闻言哭得更厉害了。 看看这如今什么世道，连我是谁都不认得啊！我命好苦啊，苦啊，苦啊！ 呜呜哇哇的嚎啕大哭萦绕在众人耳边，顿时像几百只蜜蜂嗡嗡嗡嗡的。柳四忍无可忍，大喝一声：“ 别哭了！” 哭声戛然而止。钟于一瞪大了眼睛看着他，还有点可怜兮兮的意味。冬至灵光一闪，脱口而出：“ 你不会是年号光绪的那位？” 钟于一刚才停住的哭声顿时又死灰复燃。之前冬至要说从明十三陵请几位明朝皇帝来，结果倒好，明朝皇帝没请来，请来了一位清朝的。眼看钟于一就要泪流成河，他们心想赶紧问点什么吧。虽说不是魔音穿耳，可那个嘤嘤嘤的哭个没完也挺闹心的。可问点什么好呢？大家绞尽脑汁，一时间也想不到有什么可问的。谢青宁忽然道：“ 珍妃漂亮吗？” 这个女孩子在冬至看来是很有神秘感的，她至今不知道对方擅长什么，但上次在模拟训练里跟着李应的池半夏都阵亡了，谢青宁却能生存到最后，可见能力不俗。不过她一直很低调，经常跟欧阳隐和周月两个人在一起，和其他人也不算太熟。此时她问出的这个问题倒真像是普通女孩子会问的，连池半夏和顾美人也都露出了好奇之色。谁知钟于一应该说是附在他身上的那位阴神，一听之下却哭得更大声了。 在我心中，他面若满月，声若莺啼万种，是世上最好看的女人。若不是我，他也不至于落到那等境地。 全是我害苦了他呀。 哎呀，你别哭了，我们不问他了，问别的问题好了。 冬至怀疑他再哭下去要把钟于一的眼睛哭瞎了。只见钟于一吸着鼻子，终于止住了片刻的哭声，抬头看着他，从他的眼神就能认出此刻不是真正的钟于一，因为对方的眼神悲苦困愁，仿佛从未过过一天的好日子。联想到这位在历史上的下半生，的确是令人挺唏嘘的。冬至抓耳挠腮，实在想不到有什么问题要问，只好随口道：“ 请问你对马关条约有什么感想？” 完了，哪壶不开提哪壶，他们恨不得捂上冬至的嘴巴，可已经来不及了。钟依依双眼迅速蓄满泪水，瞬间又开始水漫金山。 朕在位34载，虽比不上圣祖高祖，但也曾收复新疆，建省台湾，世人为之忠心。若不是后来为奸人所趁，又怎会晚景凄凉啊。 说到伤心处，他呜呜哭个不停，任冬至他们安慰都没用。刘四实在忍不住大喝一声：“ 闭嘴，再哭把你收了。” 哭声秒停，钟依依猛地抬头，两眼红红，面露惊恐。大家实在受不了了，只想快点让这位爷从钟依依身上离开，但请神容易送神难。对方回过神来，开始左顾右盼，又摸着钟依依的手脚，倍感新鲜。 没想到我一缕神识飘荡许久，还能回到这躯壳里，重新体会做人的滋味。现在是何年好？你们是当今皇帝请来的萨满吗？为何衣着如此怪异？ 他露出缅怀与新奇的神色，上下打量冬至他们的衣着。周月沈笑：“ 现在哪有什么皇帝年号，枉你当了几百年鬼，连世道变化都不知道吗？”“ 我不是鬼，我只是他的一缕残魂。”“ 哎，好，你不是鬼啊，你不是鬼，被阴神附身久了会对元神有影响，能否请您暂且离开，好让您附身的这个人休息一下呀。” 钟依依歪着脑袋想了想，却摇摇头：“ 我不走，好不容易能体会到脚踏实地的感觉，我终于可以看着阳光，闻见花香了。这么久了，从来没有人把我请出来过，我要好好体验一下当人的滋味。” 没想到阴神也会耍赖，众人不由得头疼起来。刘四沉下脸色：“ 如果我们非要你走不可呢？”“ 那我就去你的身上，你这棵柳树正好是复阴的好容器。”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